你到边缘接触心死，人群中痛哭，回头望向你当时有点不管你，爱想结束，忙逃避到我工作，凌晨也不归家里，完全不去想。回来望见我的床，齐齐整整铺好了，而床边有你。没有门哼一句，你竟甘心爱我下去。去想，如无后悔这一刹，从来也不清楚你能如此爱我。没有门哼一句，你竟甘心爱我。